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M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是的，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呀？这样吧，我留给乐会的朋友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回答好的朋友，那你将会获得第4场五月时光7月17号爵士童话的坐席。是的，给乐会留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大家不许去百度，要说出自己的感觉，无论是知道的不知道的，说出有特色的你的回答，将会获得肯定获得五月时光的坐席。搜索微信号 FM974 FM974，找到古月，找到乐会古月，也就是找到我，我拉大家入群。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那么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关于爵士话题。既然电影音乐嘛，我们今天就要来聊一聊电影当时中的爵士乐。最近的一部关于电影的爵士电影是什么？大概是 Soul 吧，心灵曲旅，一部关于爵士音乐的动画电影，而且又在暑期，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心灵曲旅当中的爵士乐队的配器了。我要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It's Alright， 其实它代表了一种很多的生活态度。在听这首歌之前，我想到在今天上班路上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快递小哥快递小伙子在马路上扶了一位拾垃圾的老人，而且先帮他把东西，他车上的垃圾车上的那些东西先推到马路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多一些善良，当时我在开车，我看到以后觉得心里暖暖的。如果每个人都多一些善良，那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更快乐一些？感谢今天这位快递小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份美好。It's alright. It's alright. Oh,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Classics. It's all right.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选自爵士动画电影《心灵奇旅》。有人觉得这是爵士史上最好的爵士乐电影，我倒觉得不见得赞同。但是呢，它是用爵士的故事，那两个互相结合，讲了一个人生的小真谛：爵士乐的火花是什么？哎，说到爵士的火花，前两天呢，徐志同还有阿布在来到北京广播的直播间，在古典流行中聊过爵士的火花，那也在古典流行的视频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你们觉得爵士的火花是什么？爵士在今天为什么有意思，值得为之与之有文化距离的人所了解和探索？那爵士的文化魅力有哪些？那你为什么看爱看这部动画电影？大家都可以随便聊一聊。其实爵士的电影有太多太多了，因为大主流好莱坞的影响嘛，像之前的 La La Land 用爵士乐也是追求不懈，讲述了一个人生的故事。如果想让一个人喜欢上爵士乐，就带他去看《心灵奇旅》。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电影，我倒是同意。首先它是动画电影，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小故事。同时呢，其实在近两年的爵士乐的有关的电影当中也有很多部很好听的音乐，还有关于爵士的电影，比方说那一部绿皮书。这就是绿皮书当中的插曲 The Summertime。五月时光的这个七月的宣传片花也是，我采访了周围的同事，问了问大家，突然问大家，可是绝对真实的，什么是爵士乐？大家不许百度。收费员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爵士乐是最流动的音乐，这么说没有错误。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哈，我会在微信群里选出几位朋友，那看看大家谁写的最好，会获得五月时光的七月十七号这场演出的入门票入场券。荧光说了，对爵士乐的印象停留在咖啡厅里，午后慵懒的感觉加上爵士乐自由随意难以琢磨的旋律，不用精心策划每一秒要做的事，随着心情随性的流动。 是我追求但是做不到的生活态度呀。说得很好，但是呢，说到爵士乐不用精心策划每一秒要做的事，很对，但是爵士乐会有一个大框架，就像我们的生活。刚才我也提到了那位美好的快递小哥，就是每个人遵守该遵守的规则，在规则之后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感受生活音乐的美好。 Answer's always yes. A little chance encounter could be the one you've waited for.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La La Land 爱乐之城。那其实呢，在爱乐之城当中出现的音乐不完全是爵士乐呀，有很多的唱段跟歌舞剧、音乐剧是有关系的，但有一些呢也会有一些爵士音乐的段落，比方说这一首 A Lovely Night。 The lights are turning on A silver shine that stretches to the sea We've stumbled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Those two are you and meSome other girl and guy would love this swirling sky, but there's only you. 其实这首曲子也是根据《La La Land》的那首主题而转化变奏而来的。 Could never be, you're not the type for me, and there's not a spark inside. What a.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You say there's nothing here Well, let's make something clear I think I'll be the one to make that call It's your call And though you look so cute In your polyester suit It's wool You're right, I'd never fall for you at all And maybe this appeals To someone not in heels Or to any girl who feels There's some chance But I'm frankly feeling nothing Is that so? Or it could be less than nothing Good to know, so you agree That bad,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爵士大乐队的成分。在这首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综合了爵士舞台剧还有爵士大乐队的很多的音乐种类和成分了，因为一听这些音乐有时候要为动作而服务的。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看到荧光说，突然想到《猫和老鼠》里有很多的爵士乐，音乐的节奏和画面配合得非常巧妙。是的，其实我今天也想给大家带来《猫和老鼠》，但是脱离了动画，如果脱离了画面，可能大家就看不出来是什么。所以我特别想问大家，看的第一部有关于爵士的电影是什么？或者说，其实荧光就等号提前等于是想到我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了。我这里要给大家带来的可是一部老电影，我也觉得这应该是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看到过的电影《出水芙蓉》。想到电影当中的很多角色，比方说男主人公啊，包括很多的片段，当然里面不只是爵士乐，而要求男主人公写的那个乐队当中的小号手，就让我想到了保罗·怀特，当时催促格诗温完成他的大乐队作品的这位音乐家。我们听到这是电影《出水芙蓉》当中的一开始序曲的部分，是的，它也延续了歌剧的序曲的部分，还有轻歌剧的序曲的部分，就是有很多的电影当中的一些音乐环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小号手，他是有名的美国爵士小号手哈里·詹姆斯，在好莱坞，他和他的乐队经常被邀请演出一系列的电影。在1944年的《出水芙蓉》中，当然有他的表演。所以你听到这些影片当中的序曲，有很多不同的成分。影片的一开始就是一个爵士大乐队，还有一个秀的表演的现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段小号手的演奏。来重说《出水芙蓉》中应该没有爵士吧？当然有，这里我们听到就是 Harry James 在电影的原声当中的原声演奏。 在影片当中呢，其实 Harry James 也是在这段音乐当中进行演奏的。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呢，也是在爵士乐中常用的乐器，就是颤音琴。一听到这一段片段，我就会想到这个家庭教师，然后看起来很严肃的老师突然摘下眼镜，然后手舞足蹈的表演了这样一段颤音琴的段落。这段音乐呢，其实是颤音琴来演奏的拉美音乐，很有名的 Tico Tico。 好，今天我带来了很多关于爵士的音乐，电影当中的爵士，很多的导演音乐家都很喜欢爵士，比方说我们熟知的伍迪·艾伦，在他的音乐当中都会有爵士。那接下来就和你分享这一段我很喜欢的电影《午夜巴黎》当中。爵士音乐历史上，其实他们有一些作品不是完全的爵士作品，甚至古典，甚至是流行、相送等一些作品，然后被演奏成了爵士的感觉。而在这里我们听到小提琴以这样的方式来演奏这样的爵士，和吉他在一起很有一种特别的感觉。看似有时候爵士乐你觉得哎不是正常的调性，像是荒腔走板，但这也是它的特别的魅力。爵士中经常喜欢说这个词，网。是啊，小提琴和吉他一起玩爵士很有意思，听起来像是小提琴喝多了。所以你对爵士的印象是什么呢？欢迎到乐会当中留言发言。那如果发言好的朋友会获得五月时光七月十七号演出的坐席呀、啊。会在乐会的里面，在今天节目之后选出中奖的听众朋友。这首歌的歌名翻译成中文就是今晚我独自一人。说说关于爵士感受到的爵士，小蒲说了，第一次在电影中感受到爵士的魅力是《海上钢琴师》里斗琴的那一段，哎，还真是即兴，灵魂出窍。自由旅人说，是的，的确是的，我也看呆了。前两天有一位朋友说，哎呀爵士乐那

古典流行正在直播，今天是周三，我们电影音乐时间。刚才大家听了一开始五月时光的这个宣传片花，你心中的爵士是什么？可以不用特别谈爵士，也可以说说你听过的音乐、看过的电影关于爵士的。所以今天我和你带来的就是电影当中的爵士，这里其实想听到的就是一部电视片的音乐。那它作曲是亨利·曼奇尼，是的，那位做《穆瑞尔月亮河》的作曲家，蒂芙尼的早餐的作曲家。而这首曲子是一部电视片，叫做《Peter Gunn》，有爵士大乐队的很多的风格，而亨利·曼奇尼的很多作品都是有爵士风格。他最为有名的是为许多的电影电视剧写的配乐，著名的像刚才我提到的《蒂芙尼的早餐》，还有像《粉红豹》系列，这些也都是爵士乐的特点和音乐感受。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但其实呢，对于这种爵士乐，爵士的风格已经百多年的历史，爵士也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潮流风格。在后来呢，有一些电影当中呢，其实也有模仿爵士乐的作品，比方说《猫鼠游戏》，并不是米老鼠与唐老鸭，并不是动画片，而是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猫鼠游戏》，作曲者约翰·威廉姆斯。但是这里呢，特地模仿了当时亨利·曼奇尼的那些电影当中的音乐风格，我们听听。出了整个一开始节目的主题风格，酷爵士的感觉。来看大家哈都聊什么。怪兽虫说了，爵士和百老汇音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总有一种感觉，百老汇音乐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爵士乐。不是啊，百老汇的歌舞那个是秀啊，有一种音乐叫富丽秀的，是将很多的音乐的结合。还说把拉丁曲和爵士曲搞混，尤其是听小野丽莎的演唱。哎，你还真说对了。其实很多的拉丁乐包括波萨诺瓦，尤其是这样乐音乐，就是爵士和包括和一些桑巴音乐呀，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音乐的结合。它本身像小野丽莎唱的就是爵士风的这些音乐，不同的感觉，相送也好，波萨诺瓦也好。其实只是想和大家多听多分享，到底什么时候是爵士？就像我问你什么是古典一样，有具体的答案吗？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看你听到的是什么。我就是想尽量多的给大家多听多感受。我们这里听到的就是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主演的、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这部电影《猫鼠游戏》。听，就是很有亨利·曼奇尼的一些音乐风格。当然，在电影当中也有很多当年的爵士选段。 Embrace me, my sweet embraceable you. Embrace me, you irreplaceable you.Just one look at you, my heart grew tipsy in me. You and you alone bring out the gypsy in me. 知道吗？这是一 1940年朱迪·加兰演唱的。朱迪·加兰就是《绿野仙踪》的那部电影的主演，这首曲子叫《拥抱你》。 Come to Papa, do my sweet embrace for you. About you, above all,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Don't be a naughty baby. Come to Papa, do my sweet embrace of all. 我们来聊爵士乐电影当中的那些爵士片段。当然有些电影当中也不止都是爵士乐，就像这一首午夜巴黎的这首选曲，那它并不是光是爵士的片段，还有一些小曲子，比如说像这种相送风格的音乐，很美的。在雨后的充满石子板的欧洲小街上漫步，那这首曲子叫做《巴黎的芭蕾》。有的朋友说爵士乐很浪漫，浪漫是爵士的一种。其实提到爵士乐，还是给当代的很多音乐作为基础奠基和发展，就像从古典走到爵士，包括现在也有了，包括爵士给摇滚给很多的流行，都是作为一种音乐的发展的趋势。那古典呢？之前的古典有没有给爵士来做基础呢？当然，古典是今天很多音乐的大部分音乐的基础。但又回到关于看到的第一部电影或者印象深刻的爵士的老电影，回到《出水芙蓉》，还是偏心古典，因为在《出水芙蓉》当中，大家都会知道那个片段，过去的电视台老播，这里我放的是电影当中的原声，你甚至可以听到电影原声当中粘糖纸的那个片段，糖纸粘在脚上、手上、身上的片段。听，就是在传递糖纸。在《出水芙蓉》当中，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组曲当中的选曲。 在电影当中呢，把胡桃夹子的组曲当中的几首不同的舞曲，芦笛舞曲啊等等，这些都串在一起，然后在电影当中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听粘糖纸的段落真的是很有意思。当然了，我们偏题了，今天呢其实我们说到是电影当中的爵士，还是偏到了古典，回到因为实在是很喜欢这部电影，更想让大家多了解古典。那接下来我们来回到爵士，回到绿皮书吧。这首曲子叫做 Let's Roll， 一起来摇滚，但其实的音乐上还是爵士风。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大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不少不同的音乐，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些爵士音乐，就是音乐也给很多的音乐奠定了基础。这首叫做 I Feel Fine， 也选自电影绿皮书。皮书，它其实是改编自钢琴家汤纳德·谢利和一个异域的美国人保镖托尼·瓦莱伦加的真实故事。是的，是根据一部真实的小说改编的。那其实真实的人物呢，这位钢琴家叫做汤纳德·谢利，也是世界公认的黑人钢琴家。他从小学习钢琴，天赋异禀的他，在当时种族歧视的背景下，被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破格录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唐纳德谢利呢通过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等各种音乐的表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演奏风格。在这里我再偏心一下古典可不可以，然后我们现在来听听唐纳德谢利曾经演奏过的这一首肖邦的练习曲。在历史上真实的唐纳德·谢利是一个有重度强迫症的钢琴家，

97.9，北京音乐广播。